你要什么？ 我要梨。我要苹果。我要葡萄。我要香蕉。我要一支笔。我要一本书。我要一张纸。 这个比那个贵吗？ 这个比那个贵。这个不比那个贵。这个比那个便宜。 这个比那个好吗？ 这个不比那个好。这个不如那个好。这个不如那个好吃。这个不如那个甜。这个不如那个大。这个不如那个便宜。这个不如那个贵。 你要什么？ 我要梨。 这个比那个贵吗？ 这个比那个贵。这个不比那个贵。这个比那个便宜。 这个比那个好吗？ 这个不比那个好。这个不如那个好。这个不如那个好吃。